后的眷恋。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天生好嗓，魅力开唱，欢迎各位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锁定您信任的调频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一个非常欢乐的青年调频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曼宁。大家呢，除了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在唱吧的 APP 里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就可以看到活力九八二的直播了。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实时的和我们互动。 业务非常的熟练啊！第一次跟曼宁聊天，觉得真的是年轻的力量扑面而来。我们这个调频叫 Fresh Radio 青年调频，我们节目叫做挑战新歌声，每天都会有非常多的音乐爱好者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这个嘉宾，我觉得有史以来，你评价一下。 我觉得是有史以来最帅的，而且最重量级的嘉宾。我很喜欢，瞬间圈粉啊， 是不是？ 对。 而且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嘉宾呢，他全程啊要用英文唱他的歌曲。 哇， 厉害了！ 全程用英文。 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主播，我们这个节目800万在看啊，800万人在看啊。 快来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自己。 OK。大家好，我是 Multi Eagle 的主唱，我叫航玉。 猫踢狗乐队的主唱叫航玉， 对， 你发现没有？一般是摇滚人家说话都是哦，大家好，我是猫踢狗乐队。 但是唱歌的时候就非常的有力量。 对。猫踢狗乐队这个名字还非常的有意思啊！其实相信，如果是北京 Live House 演出钟情那部分粉丝的朋友见到航玉，应该是非常的开心、激动。对，他们是相当棒的 Live House 演出的常客，而且是中国，因为有很多摇滚乐队的类型啊。先介绍一下猫踢狗乐队的摇滚乐队的类型是什么样子 啊？我们的类型主要是应该算是一个 post hardcore 哦， 这个类型 厉害了， 后硬核这样 是的 类型。 就是其实我上节目之前跟那个就看他的介绍，看他的照片剧照嘛，都是那种非常的硬的感觉。见到航玉本人很柔和，你没有感觉曼宁？ 完全感，那包括在通电话的时候，我都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特别放荡不羁的一个 爱自由是吗？ 对，后来发现好像不是。是 对，确实非常的柔和，所以说生活当中跟舞台上的人是有区别的，对不对？航玉，我是这样理解 对吗？你觉得？ 主要也是我们乐队的名字 Multi Ego， Multiple Ego， 就是多重自我， 多重自我，多重人格。对，希望各位多多去网上关注这支乐队哈，非常新鲜的乐队。当然，在唱吧看我们这个直播的朋友啊。咱们点点名呗，这么多好朋友哈。 我们看到就是又是我们的老粉丝哈，这个 世界和平 新 boy 还有这个范儿的青春已经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送上了他们的小火星，谢谢 大家哈。一会儿 今天哈，你们真的没有白来，会有重量级的音乐献给大家。 是的，其实又带来了很多的歌曲和分享哈，当然也有他独唱的部分。当然我们节目有很多的这个环节哈，一环套一环，情绪是叠加的。第一环叫做先声夺人，要有请我们的猫踢狗乐队的主唱航玉带来非常厉害的乐队，对不对？这个乐队要不要请到我们的演示区好不好？ 对， 哎呀太棒了，我非常期待啊航玉唱这首歌。 航玉第一首歌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歌呢？我觉得还是请航玉自己来介绍吧。 好的， 他应该有选择这首歌的理由和情节在里边。 来个片花啊。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这首歌来自于 Coldplay， 非常棒的英国伦敦的一支本土乐队哈。这个 我觉得现在几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吧，这个乐队 世界级的音乐风格啊。航玉，这歌为什么选择在先声夺人的环节唱给大家呢？ 主要这个 Coldplay 我一直很喜欢、啊、然后他们其实我想想最喜欢的那首歌是 A Place for My Head， 但是感觉这首歌更有感情啊哈，对， 其实因为广播节目会有非常多的到位的选择，那这首歌呢我觉得也非常好听，节奏也是非常慢慢去品味，这首歌叫做 Fix You。 那个航宇你准备好了吗？ 啊，好了， 好，我们来听听航宇的表现。哇， 期待。 When you try your best but you don't succeed, when you get what you want but not what you need, when you feel so tired but you can't sleep, stuck in reverse. When the tears come streaming down your face, when you lose something you can't replace, when you love someone but it goes to waste, could it be to let it go. But if you never try, you'll never know just what you're worth. Lights will guide you home. Your bones, and I will try to fix you. 怎么样，曼妮？ 哇， 这个歌曲、啊、 非常好听，沉浸其中啊， 相当需要勇气演唱一首这样的歌，在电台首秀的当中。 嗯，航玉现在可以回到我们的这个访谈区了。 哎呦，欢迎欢迎航玉，精彩的表达， 热烈欢迎你。 这个 我觉得这个很考验气息的这首歌， 而且这个 CoPlay 的主唱的歌曲呢，就是全部都在中高音区迂回的这样一个演唱， 对， 听上去很轻松，其实对于演唱者来说相当的有要求， 而且一定要稳才能 怎么样，航玉感觉。 我还挺紧张的， 没有听出来啊，觉得还是很沉浸。 你在这个就舞台上呢，唱自己歌曲的时候会更加的游刃有余一点啊。 嗯， 没有觉得 CoPlay 首首歌都非常的经典，而且他参加很多的出席音乐盛典典礼都是国际性的大合唱。 对对， 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 CoPlay 这是这个乐队的？ 就大概也是初中那会儿，就初中那会儿接触了好多就是摇滚，就是领进门的是 Linkin Park， 然后。从 Linkin Park 开始就开始听各种各样的，然后也发现了很多，就是当时买打口碟，然后就发现了 CoPlay， 当时就 A Place for My Head 那张，然后特别喜欢， 在摸索中寻找到了自己的真爱。 对，其实每一个摇滚的男孩子或者女孩子都有一个内心想要去达到的境界或者世界哈、啊。我老觉得学音乐唱歌的人内心极其的纯真，这是我一直认为是这样的，从来没有变过，不管我27岁还是37岁， 有赤子之心， 对对对， 才能一直坚持下去、啊、 是的。今天我们要采访的是这个狗猫踢狗乐队的主唱航玉以及他的乐队的故事哈、 嗯、 第二个环节叫做 魔音秀。 对对，魔音秀哈，就是在魔音秀这个片花之后要聊聊他的生活，他的音乐。 没错、 啊、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航玉是不是第一次在电台里面唱歌。 第一次在电台里唱歌， 什么感觉？ 真的感觉 初次登台的感觉怎么样？没有那么多的呐喊，就是安静的唱一首歌， 真的是有点紧张。直播，对 对 对 对，下面的还有很多很多好玩的，这个环节叫做什么来着？曼宁， 叫做魔音秀环节，我们下面就要进入了。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很多那个女孩子在上学的那个阶段啊，就特别喜欢打篮球好的男生、 嗯、 会弹吉他的男生、 哎、 对不对？ 对， 我觉得航玉在大学的一定是风生水起的人物， 唱歌好听的我觉得尤其吸引人吧， 颜值还担当， 哎， 对不对？ 嗯， 也 不要太谦虚我那个节目800万在看啊。哎，大学学 会紧张是不是？ 大学学的什么专业？航玉 英文主持播音，在广院。 哎，这原来我们是 红 行 的， 红行、哎、 我是06的， 06， 对， 我是15。我是不是不应该说出来？ 其实我觉得英语播音这个专业很难考的，因为我认识几个哈、啊，要求很高，我不知道到底要求多高。刚刚听他唱歌，一点都没有那个，因为这是他的第二语言，我觉得 听起来很舒服。 是的，是的，嗯、上学那会儿就加入乐队了，还是 就大三的时候？ 大三的时候， 然后后来。就因为巡演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导致后来我隔了2年才拿到的毕业证。 哇，听上去觉得好骄傲的感觉。像那些初中的音乐人们都是的，对对，都是因为各种演出耽误了自己那张证书，像高晓松先生啊等等等等一些啊， 最终拿到了。 对对， 是 这个巡演这个环节是大概几几年的事情啊？ 我们从09年组这个乐队，然后10年、11年都巡演了，然后后来又今天就是隔2年巡演一次，就是这样 全国巡演， 到现在全国巡演3、4次了。 我觉得成长的是很迅速，09年组乐队， 对， 10年就巡演了。 对，我们挺快，09年的时候还拿了个比赛的那个 冰红茶，是不是？ 对对对， 冰红茶， 还参加 沈阳区也有很强的对手，对不对？ 啊，是 强的对手。 对， 我觉得就是很多的乐队，他们因为年轻，因为有他非常对音乐的喜爱，组成在一起。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啊，因为人都是独立生活，一开始没有交集、嗯、在大学没有办法住在一个宿舍里哈、啊。然后呢你们会有很有个性吗？彼此乐队之间的成员，这几个乐队的成员要介绍他们吗？他们也没来到节目啊。 对，他们很遗憾今天不在这儿呢，还有4个人， 四个人， 现在是5个人。 对 对，有我们吉他手是于晨， 于成， 早晨的晨， 于晨，哦，吉他手于晨， 然后贝斯手是刘哲，哲学的哲， 哦，哲学的哲， 还有哲学， 很棒。 然后鼓手叫妙伟， 妙伟， 姓妙，然后 伟大的伟。 好，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主唱，然后他在上海， 他在上海 他是唱，他是唱在那个酒吧里唱那个唱歌， 唱什么风格？爵士、布鲁斯、摇滚， 就是驻唱， 驻唱歌手， 什么都唱那种。 哇，很辛苦，很辛苦。那他，你们乐队要集合的话，他要从上海飞到北京。 对，一般就是比较重要的演出会把他从上海拉过来。 排练呢？平常？ 平时我们就排练，因为我们的吉他手就于晨，他在就是东直门那边开了一家排练房。 哦， 对，就是平时要排练的话就在那块儿。 是是是， 就还挺方便的。 怎么组合到一起的呢？这个乐队 这么多人， 感谢人人网，感谢当时，感谢，对，当时还叫校内网，因为当时都是从。我就是当时喜欢一种音乐风格叫 Screamo， 就是相当于 Post Hardcore 之前，现在也还有，就反正那个风格，我搜那个风格，然后找有没有同好，然后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乐队，然后找着找着在校内上就找到了那这个乐队的前主唱，然后通过各种，对，慢慢就 其实通过各种吃饭 认识了。然后第一次是去试了一下 啊， 然后后来就成为了现在的这个阵容 啊，不断的磨合。就是因为我不知道那个曼宁有没有组过乐队的经历，比如参加乐队的这样， 有过这种想法，但是并没有实现。 就是男孩子之间会有一个就是那种说不出来的一个劲儿，比如说有一个这个，比如说 part 部分，比如说一个 program， 你们觉得啊，我觉得我好，其实那个行业说我觉得我好。你们这会儿有矛盾的时候，一般这个乐队有老大主理人，一般谁会觉得是定这个这个听这个吧，大家走这个东西，这个进行 创作上还好，创作上都是大家就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然后大家觉得好的话就还是就没有一个就是比较那么专独裁的一个创作上没有。 我觉得融合很重要，这个几个人必须要就是有一个这个协商的过程，不要一个人专权，那其他人会觉得不忿的。 对，而且他们可能应该也是有音乐上面的一种默契存在吧。 对，时间长了嘛，也没办法，换一个人都麻烦。 我就忍了吧， 就是感觉是吧。那你们喜欢的风格，五个人喜欢音乐风格一致吗？ 都 也有各有爱好， 但是大部分是一样的。就是 有共同点， 有共同点， 对，有共同点 啊。不同点呢，你说 就是自己的这个风格，当然都会听。 哦， 个人喜好的话，就是差的就不算差的特别远，但是 还是 有区别的。比如喜欢听流行的， 有的不错呀， 那些 对挺好的， 主流的那些流行的，然后有喜欢听特别重的那种的，这就是极端的那种，然后也有挺喜欢就是。就像我这样， 对音乐的形式有很多种哈。 对对对， 他在每个领域，就比如他火红火，他被人传唱，都是他有他的独特的原因。我们这个直播间只有唯一的一个女孩曼宁，曼宁平常喜欢听音乐的风格是什么样的？大概 其实我就是喜欢听，是不是你们俩都不太喜欢听？ 不会不会， 日本民谣 哦， 我喜欢听这些，就是 有一个动画片，最你今天那个动画片那个非常棒的那个乐队。就日本民谣叫什么名字？那天一个歌手还唱过他们的歌，叫什么？你的故事还叫什么来着？是是是， 我很喜欢听这些，所以我上次看过去年我的那个播放软件里面，有一天我听了一首歌，听了50多遍。 一天？ 对，有执念，我觉得我是对这些歌。 好的话题引出来，他行业去听歌很多，有没有这样一首歌在你的播放器里每天放？每天放？ 每天放应该是没有，不会每天放。以前那都是高中的时候，都是一张 CD 嘛， 听过多少遍，反复听， 就是一张。碟就一张 CD 就放在里边就不动了，那个 CD 机里就一直在听一直在听，但是现在很少， 因为现在呀互联网很发达，手机软件那么多，你听乐的这个媒介非常方便，不像我们那个年代，你们都是年轻人，我是八零后了， 磁带是不是？ 对，我们就是卡带开始，那个时候宝丽金合集拿到一卡带就崩溃掉了，那时候一张10块钱啊，没卡音像啊，飞碟啊，什么宝丽金什么的，那个时候我们是那个年代，那时候我记得我读高中的时候有一个爱华的随身听，有三个模式：爵士、rock、pop。这些三个模式是如获至宝，那个时候的二华耳机非常好听，戴上之后觉得哇，这是什么感觉，简直 要醉了， 天天就听几盘带子。现在真的是特别羡慕你们，可以随时去找到你们想要任何的风格，就是非常方便的，对吧？ 所以有的是像我这样的，就是很恋旧的，不停的听旧歌，然后有的像他这样大量的听新歌，我觉得 吸收 都还蛮好的。 对，唱吧朋友有没有感觉就各种有唱歌的故事也跟来互动一下？ 唱吧朋友都在送礼物，哎，哇 啊，666走一走，好朋友们， 雪花、星星、瑞哭、李月宝帅呆了，还有米兰、香南宁都送上了小火星，还有心如，哎，心如是哪个心如？还有。 幺幺小金，哎，都现在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 大家。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一个乐队主唱航宇，特别的帅啊。 是的，是猫踢狗乐队啊。其实到了他们的这个原创的部分，也是最拿本事的部分。Live House 的时候呢，全国的歌迷会在他们那个气场块状的音乐当中去沸腾。其实接下来这首歌曲，其实，在我们今天直播间聊的时候呢，我常宇说还是比较温和的一首，乐队里最最温和的一首。 对，所以导致我 们适合在电台里 面，其实从来没有演唱，就是演过这首歌。 真的， 我们演出的时候， 电台首秀， 其实我们演出的时候都是那样的。 我知道，硬核。 看了好像的眼神瞬间懂了， 硬核一般就是啊，什么的。 对，所以这首歌其实真的没演出过，没有做过演出。 这个歌曲简单介绍，要一起要唱的，对不对？这个歌曲的名字叫做 叫 Murphy's Law， 就是 翻译呢，大概 字面意思什么？字面意思就是墨菲定律嘛，就是一切可能会出错的，一定会出错。 是的，是的。 对， 我也特别查了一下，曼宁，你看什么？什么一切没那么简单， 一切没有那么简单。 这个别高兴 的 太早， 别高兴的太早， 是吧？ 该来的总会来，一切要向前看。 没错，这是一个人生态度。 对，这首歌哈，或者这个名字，其实跟我觉得跟老子很像嘛。 知识点来了，知识点来了。 没有，我觉得就是道法自然嘛， 是 吧？ 是的，是的。 我觉得其实是共通的。 没错，这个下面的舞台要交给你了，大舞台要移过去哈。 来， 这个对， 请航宇再 来 步到我们的 第二首歌曲啊。希望这首歌曲呢也能听，这是第一次在电台当中演唱。 不论是不是电台， 第一次演出，第一次演出。 哇，这是他们的原创歌曲。 对对对对，你准备好了，我们就可以推 CD 了。 耳机的声音可以小一点点， 小一点。这耳机的声音可以小一点点。 好， 现在你觉得 OK 吗？小一点了吗？小一点了啊。好的，我们要听听这个我们的航宇带来这首《墨菲定律》。 You fade away far out of my reach. You crash into my dreams from time to time. Go ahead on me every night, I won't mind. When you disappear like a mystery, you've turned my life into a misery. And so I learned to let goIt was meant to be a sad, sad story. Nobody was supposed to wait for nobody. Don't you worry, don't feel sorry. You'll see the best of me one day, eventually.Drowning in the memories. With you I feel so alive. Left alone in the darkness, with nothing but time. They say that time's the cure to all, but I know these wounds will never heal. Sometimes I wish I could've fixed what's broken. No, noSometimes I wish I could have turned back, make everything right again. Now I can never take back what's not mine. So I have learned to let go, and I have let you go. It was meant to be a sad, sad story. Nobody was supposed to wait for nobody. Don't you worry, don't feel sorry. You'll see the best of me one day, and I will beBest of me. and then you see it, the best of me. A sad, sad story. Nobody was supposed to wait for nobody. Don't you worry, don't feel sorry. You'll see the best of me one day, and I will be the best of me. 谢谢我们的航宇带来精彩的演出，谢谢谢谢，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请回请回，我们再来直播间聊一聊聊一聊啊。其实我们这个没叫什么表情啊，这个表情啊， 完全是第一次，我自己编的，自己编 这是自己编的编曲吗？自己编的？ 没有，我们所有的歌都是我写的词，我编的旋律，然后自己的歌自己给忘了。 自己忘了一个本来应该在那个直播间里面主持的一个播音主持的学生，然后在直播间里面唱了一首歌，其实也还不错啊。 对，其实我会讲的这首歌曲给我的感觉 To be a betterman， 做一个非常越来越好的人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不管你的眼中有没有泪水啊，行进的路程是不是你愿意承受的，都要去慢慢长大和成长，对不对？其实乐队有很多的故事，而且我们的航宇不单单是乐队的主理人，这个颜值担当，而且他现在做一些他更喜欢的领域，这个领域是再介绍介绍。对， 还沉浸在刚才的 对对对欢愉当中。 啊，对，就是我现在也是想自己拍一拍短片什么之类的，因为我来北京，对，来视频，啊，来北京的时候最主要的两样东西， 两样东西， 玩音乐，哦，然后一个就是拍电影。哇。 音乐我觉得已经玩得差不多了吧，已经很棒了。 音乐其实是你最喜欢的，那电影是最综合的艺术表达形式。 音乐是一直在，一直可以就是 陪伴你 一直到老，然后电影其实 圈粉这句话真是一直到老，学到老活到老那种感觉就来了。对，哎，电影是很综合的艺术，你有很多，我们现在就是互联网发达，你可以迅速成为一个某什么会员哈，你可以看很多 VIP 的电影哈。 懂。 对，你那个有没有喜欢的影片或者导演跟我们聊一聊啊？ 那我最喜欢的是大卫芬奇。 哦。 然后那个最爱的电影一直都是《搏击俱乐部》。 哇，他是这种，因为他硬核嘛。 我一听出来，我完全没有想到你会喜欢这部电影。那后来想想，好像跟他的音乐还是蛮搭配的。 类似简单的，对， 我 看到你介绍当中最近的影片很火，那个就英法的那个电影啊。 哦，那个 对对 对，都是叙事的手法，因为就是 你喜欢那种长镜头吗？很长的镜头交代一个事情。 一般般，我喜欢不按正常套路讲故事的导演。 哦， 诺兰也挺好的， 是是是， 大卫芬奇也挺好的。 就是我有时候很困惑，不知道大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的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没有困惑？有时候看一部电影啊，我是真的用心看了，但是我真的没有看明白。诺兰很多部电影都是困惑我，真的是，我实话实说，对，我都37岁，我有什么说什么。就比如说那个什么星际的那些就是盗梦空间那个电影，我看第一遍的时候，哇，好棒，仅此而已，看不明白很多的故事啊，转折，我直到看了很多遍，看了影评，谢谢那些影评，我才有一些些了解。你有没有这个困惑？在平时看电影的时候，就我看不懂他拍的是什么，但是很高级，觉得有没有这种感觉？ 都会有，但是有时候也不要太过分解读一些东西呢。 是是是， 有一些就是。有一些谜团就不要把它解开了， 哦， 是可以的。很多空间的 留白的 留下一些想象的空间。 嗯， 有的时候，像这种比较美的作品、比较好的作品，我觉得就欣赏就可以了。 是的， 本身你去欣赏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是的，支持正版、支持票房是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哈。时间是过得很快的，其实还有一个环节，就是有故事的人啊， 有故事的好同学。 对对对，我们希望呢，有故事的人才能听懂心里的歌。要么先移步我们这个 Showtime 的舞台，我们边唱边聊，好不好？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非常厉害， 边唱边聊。 对对对，边唱边聊。其实你可以停下来，我们去聊聊这个乐队。其实它对我对行业也是非常有意义。 没错， 对很多中国的就是听摇滚的这些朋友也很有意义的一支乐队，对不对？ 尤其是最近哈。 对对，发生的这个事情让人是唏嘘不已的啊。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新歌声。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Yo. Can I get an encore? Do you want more? Cooking raw with the Brooklyn boys. So for one last time, I need y'all to raw. Now what the hell are you waiting for?There shall be no more, so for one last time, chicka, make some noise. Ooh, you know fresher than all, riddle me that. The rest of y'all know where I'm lyrically at. Can't none of y'all marry me back. Yeah, hear me rap, it's like NG rapping his prime. Yawn ain't your rap trick for death. Back to take over the globe, now break bread. I'm in throwing jets, low express. Out the country, but the blueberries still connect. On the low, but the yard got a triple deck. But when you yawn, what the fuck you expect? Yep.Grand opening, grand closing. God damn you, manhole crack, the can open again. Who you gonna find open in here with no bends and sharp inspiration? Soon you gonna see you can't replace him with cheap imitation for these generations. Encore, do you want more? Cooking raw with the Brooklyn boys. So for one last time, I need y'all to raw. 王悦不忍心打断你，但是确实我们的时间的关系哈，我觉得应该第一首就唱这个。 早知道就让你先声夺人的时候先来这首了。 对，现在中国有句话多火， 觉得我们都没有听够， 是不是？其实我们希望你就。航玉就在那边就好了，我们这边聊。其实我们希望航玉他所有的这个想要与想做的事情都一步一步的去实现。 没错，一步一个脚印。 对对对，我们节目是每天会有很多很多喜欢音乐的朋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表现他们对音乐的理解和认知。我觉得航玉是一个很成熟的音乐人了。 对， 他能有这个，我不说是勇气，能有这个想法来到我们这个节目，表现他的音乐，就是非常感谢他这样一个行为。对不对？ 而且呢，不说我们什么鼓励你或者表扬， 没有。 现在因为火星已经刷爆了，我觉得你是自带流量的吧？现在我已经数不过来上面有 多 少小礼物，还有多少人说你唱的好听了。 谢谢大家， 哇，很棒很棒。 最后一分钟，我要听听这个航玉说说 Linkin Park 有没有自己的说法对这个乐队啊？有没有？ 对， 说一说。 其实一开始想选这歌，是因为就是这个 Linkin Park 跟 Jay-Z 合作的一首歌，但是。主要是因为有 Chester、然后 Chester 不是在最近就是 Linkin Park 的 是的 唱在最近离开了我们、然后就是想选一首 Linkin Park 的歌致敬一下。 是的，希望呢我们心中都有一颗向上的心，有一定的信仰，做善事，对不对？ 对， 谢谢我们的航宇，谢谢今天的挑战新歌声。 今天节目这么快要结束了， 是的， 那么后面呢，您将会听到的是 FM 982的今晚有戏，也非常感谢航宇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有机会再来再唱一些比较嗨的歌吧。 好，谢谢， 非常欢迎你。 那个把档期拍开啊， 毕竟我们是一个有800万人都在看的节目呢。 是的，是的，明天再见喽，拜拜， 拜拜。 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